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床和白伟聪，我们都非常欢迎各位的加入的。中国香港特区自从全力融入大湾区，变成一小时生活圈，成为中国紧密的一部分之后，就每一次的黄金周或者长周末，就轮到香港的飲食界和零售业是痛苦的时候。最惨呢就是香港的假期就特别多啦，好似啱啱的五一黄金周，你睇到呢好多呢非常之凌乱的现象。五一之后跟住就七一，七一之后呢就中秋，中秋之后呢就十一，十一之后呢就圣诞。我哋一早呢三年前已经讲过，自从前特首林郑月娥大力催谷香港融入大湾区，成立一小时生活圈呢，香港的飲食消费业一定会掏空，而且呢是持续性结构性是冇得返转头。果然呢今年五一人黄金周呢，首先呢就嗰个数字。出境的人口呢就有超过70万。其中六成即是44万的人呢是香港居民。咁呢就大部分呢是有去大陸嗰度咧，享受嗰度嗰啲平價嘅美食嘅，係嘛？另外咧就係頭三日啊，大陸嘅遊客入嚟香港咧就超過68万人，嗱人數係有增長嘅，係比起舊年咧連續嘅五日嘅總數咧係佔佢89%，即係九成。嗱來嚟咧就係嚟咗好多人頭湧湧。所以搞到咧，呢個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話，佢咧想去黃金周咧五一想去沙田食餐飯，哇！點解見到咧係一片黑壓壓，佢就好開心嚇，針插不入，話今次咧有運行啦，係嘛？咁啊，第二日咧，大陸嘅留遊客咧係嚟香港已經高達27万嚇，就按年咧係升咗40%，再創咧係呢個動態清零之後嘅單日新高嚇，只不過。有好多嘢就唔系睇嗰个数目嘅，唔系睇人数嘅，你就系睇下嗰啲人啊嚟多咗冇错，嚟多咗嚟咗香港做乜先？会唔会带挟香港嘅消费 GDP 增长先？定系佢哋光秃秃啊，一对脚同埋一个背囊啊落到嚟就喺香港啊免费啊或者咧？是可以舐着数的地方舐到尽而返返去。所以你只是看数字你就以为呢这场黄金周是打赢仗呢，那就错了，是不是白生？今年的黄金周落到来呢都有很多别开生面的戏剧场面。那这个很多得香港的传媒记者你都知道，现在的政治新闻你又追不到，是吧？冇办法追啦，47人按月黑风高咧，系放4个出嚟，你都唔会冇可能咧，系走去追拍同埋追访啦。咁啊，唯有呢啲空间咧，记者都要出粮，就水银泻地咧，就捕捉到今年五一黄金周啊，中国大陆涌嚟嘅呢啲小红书啊，呢只旅游消费客好多咧，非常之骑呢，同埋咧几荒谬嘅现象啦，系咪啊，白生？ 系咁啊，记者可能都要尽责啦，揾啲嘢嚟讲下啦。咁啊，嗱，我就好平衡嘅，我哋都会睇下大公报啦。近来都中意研读下佢嘅报道，因为实在好有趣嘅。佢话咧就旅游之都啊，旅郊游探险、行山露营，旅客爱上深度游。咁即系话咧，其实系唔止香港嘅闹市、尖沙咀啊、中环啊、甚至香港大学啊呢啲景点一带啦。其实而家。中国大陆的自由行和旅客已经渗透到香港的后花园或者是我们叫做郊外的地区。我相信在很多的郊野的都听到普通话的对话啦。咁这些旅客呢，咁究竟是不是穷游呢？这点有得值得商榷。因为呢旅游行山其实都不是一定话是穷游。香港人亦都有去到外国跑马拉松啊，去到日本的高野山行下山啊，甚至去到英国都有啲人啊都鍾意享受行山嘅活动啊，咁你唔可以话人穷游㗎嘛。咁虽然啊而家嗰啲人数呢 令到啲景點有啲不勝負荷，譬如話西貢橋咀島同埋東霸呢啲地方，以往咧香港人都係假期嘅時候都多人㗎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直情咧人山人海，咁啊令到咧嗰啲所謂嘅景點咧就不勝負荷，咁亦都部分香港人咧就覺得去到嘅就十分之掃興，因為咧感覺上咧就已經係好似。即係翻咗大陸一樣啦，咁啊依啲咁個人感受冇好難評價嘅。咁但係另外嗰啲，譬如話我睇到零一嘅報道就話，即係天星小輪就快沉啊，跟住排登山纜車排兩個鐘啊，咁呢啲包括埋去迪士尼都要排50分鐘咧。我覺得依啲新聞就有啲譁眾取寵。其實如果大家近年啊去日本啊，呢啲情況係好常見嘅啦，京都清水寺陶生你都報道過啦，亦都係人山人海啦，排入寺都成個鐘啦。迪士尼，日本嘅迪士尼咧，其實亦都係一樣，每一樣玩嘅嘢，如果你唔係 fast pass 咧，都要成個幾兩個鐘去排。咁對於即係旅客嚟講，呢個世界只有值得排同埋唔值得排兩個答案嘅啫，就冇話呢個人多定人少嘅陶生啱唔啱先？ 而家唔係話排隊排幾耐啊！是呢班穷游嘅小红书嘅大陆客对于排队排咁耐满唔满意啊？而家咧已经转为啊，而家另一个层面啊， 咁样啊？ 譬如话你嗰啲小红书咧，系因为天星小轮排队排得耐，同埋咧人数过多，于是佢哋咧系觉得不满啊，话咧系崩溃啊。 咁唔好嚟咯！ 就将呢啲香港啊种种嘅丑陋面咧喺个小红书同埋抖音嗰度广为散发啦。就叫啲人唔好嚟啊！你讲得啱啊，系佢哋叫人唔好嚟啊，大陆人叫翻大陆人唔好嚟啊，就唔系话以前嗰啲咩美国啊经济专家罗奇啊唱衰香港，而家咧今次每一次嘅黄金周长周末，加埋抖音同埋小红书嘅助攻，你会发现啊，再加埋中国大陆呢啲咁嘅旅游旅客咧，揸住部手机咧，其实佢哋唔系嚟游香港。佢哋係手機遊香港，即係等於好多香港人咧，就自己都識講嚇，嗰碟餸擺到上面係俾個手機食先，就唔係自己食嗱。所以而家啲大陸人咧，個個揸住個手機落嚟咧，叫打卡。呢個打卡成狂啊！你要睇到全球嘅華人啊嚇，都係咧，即係去到一個地方咧，有理冇理啊，企喺度狂打卡嘅。你一睇佢打卡咧，有時又好討厭啊！你知唔知啊？你阻住啊，又或者自己入埋去影啊，係影完之後咧，又要換交換手啊，打橫又一張啊，唔好住，今日打直又一張啊， 真係咁。 跟住又話要高炒啊，跟住又話啲太陽光呢度遮住半邊面唔靚啊，俾翻張嗰個手機俾嗰個女伴去睇啊，佢又話：哎呀，我眨咗眼啊，又影過啊。系嘛？嗱，呢个睇到全世界，你只要香港人、华人去到边度咧，你都发现呢只叫打卡泛滥。你打卡泛滥，你就死啦！因为中大陆咧，呢啲小红书打完卡咧，嗰张卡唔系收藏喺嗰个手提电话，翻返去郑州啊、四川啊吓嗰度慢慢重温嘅。吓、呢个比10年前、8年前佢打咗卡翻去就重温，就快话翻俾啲乡里听，我嚟过香港。而家唔系。而家即刻咧係 send 就即刻上載入去大陸嘅抖音同埋小紅書，對於香港每一分鐘每一秒佢哋覺得嘅不滿係會即刻同你散播。早10年8載咧，佢哋打完卡仲翻去咧，就前幾年咧仲 send 翻去就話香港呢度靚嗰度靚，但係你會發現而家抖音同埋小紅書嘅流行，對於中國香港特區旅遊種種嘅風貌係負面啊！同埋踩客嘅嗰個比例咧，高咗好多。正如最近近日咧，突然間咧，大陸啊嘅嗰啲社交媒體咧，興起一股咧係狂踩 Mirror 呢一隊12人樂隊，包括姜圖啊嘅一股風氣啊，係咪？點解突然間狂踩咧？除咗某大導演啊打開第一槍，話呢個姜圖啊嚇就叫人肥歌雞舞賤之外啊！啊！呢、這个隐隐然后面嗰个 campaign， 你都知道 Mirror 后面佢 View TV 捧 View TV 个老板系边个？系咪？同埋近日又巴拿马运河啊呢啲咁嘅纠纷吓，中间有啲乜嘢嘅呼应嘅关系？喺大陆乜嘢都可以政治化，冇鬼唔死得人，所以近年系兴起。 尤其是近几个月，是对香港的一股唱衰的风气，由上至下，上至 Mirror， 下至这些呢小红书的香港的旅游。我两三年前我已经警告，我是满怀好意，我说 Mirror 呢这对乐队你们要小心，因为很容易成为虚火。这个呢虚火呢是一个非常之凭宏大的字眼，那时呢我已经预感到呢是会有少少呢不是好对路的了，因为呢必然会被政治骑劫，结果就是咯。你现在看看三年之后我有没有讲错啊，是吧，你姜涛生日那天4月30号，是吧，你包晒成个铜锣湾人山人海又点啊，正因为你有咁多 fans 同埋咁多拥趸啊，某方面睇见啊，先至觉得呢有威胁同埋唔安乐啊。嗱，呢啲就係香港人呢嗰种极度嘅消费主义，食食食食食，打卡打卡打卡，影影影，佢係唔会啊係諗得咁深层嘅。嗱，你而家睇睇小红书呢係涌现香港劝退文啊，叫啲人唔好嚟。嗱，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咪有个叫反驳小组嘅，反驳队嘅，喺呢啲时候你系咪应该咧系反驳佢啊？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嘛，多地逼爆啦，吓，梗系逼爆啦。你嚟得多咪逼爆咯，你唔嚟咪唔逼爆咯。你逼爆咁啊，关香港咩事咧？逼爆嗰啲都系你啲大陆人啊嘛。咁你踩冧天星小轮，即系咩意思？即系叫天星小轮买多几只船啊？系咪加班？嗱，山顶缆车嗰处排长龙，啲小红书你觉得有不满？我觉得香港好冇人，系嘛？咁你咪即系话叫啲缆车开快啲啊？系嘛？抽上抽落，以前咧你又打破殖民地嗰只时速咧得15公里，你可以咧疏通嗰啲排长龙，叫山顶缆车公司将架缆车加速到时速70公里，仲刺激啊！嗰阵时就系景点啦，知唔知啊？不过断缆咧，成架缆车碌落嚟咧，啲小红书咧嗱嗱声手快又拍埋上埋抖音咧，就红遍大江南北。而家呢个国家系一个咁嘅状态嘅，咁嘅精神状态，你知唔知？ 嗯。 佢系冰火五重天，佢一度咧系泡沫消费咧，呢个中国可以说不，但系而家又俾 Donald Trump 迎面打几巴咧，系嗰个经济咧系喺大陆咧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所以咧佢嗰个心理状态、那个民族主义啊，系形成一个巨大嘅张力，佢都唔知点呢、這个张力咧，嗰种情绪咧系好畸形嘅。佢冇辦法發泄，因為佢又冇辦法去到咧。譬如日本，佢又唔敢去啦，因為話地震啦。泰國嗰度有地震咧，於是咧，今年嘅五一同埋我諗今年幾個長週末都會聚焦喺香港。 嗯， 然後咧就搏命打卡，係嘛？籃球場咁一啲大陸客咧就走去隔住個鐵絲網又打輪卡，咁啊搞到啲香港人喺度打籃球咧就手軟腳軟，佢驚咧嚇打卡的人太多，一个波饼散埋去咧，系会酿成中港暴力啊！喺街头殴斗啊，喺个篮球场嗰处咧，系只抽几廿人咧大开片，又有人影噶嘛，影咗上再去啊！呢个小红书咧又话你香港人，你凭乜嘢欺凌大陆人啊嘛？咁你惊啊嘛？惊嘅你喺周围有一百几廿人啊，呢啲喺度打卡啊，你投篮咪唔准咯，系嘛？你咪会射歪咯。跟住你咪会好扫兴啦，系咪啊？系嘛？所以我哋快讯嗰阵时讲过，你要将啲大陆嘅打卡啊，呢个泛滥嘅潮流啊，系有所引导啊嘛。既然英国桌球锦标赛嘅冠军奥苏利云嚟咗，你中国香港特区应该咧系斥资摆100张咧系英国嘅桌球台，吓喺呢个中环嘅海滨，亦都可以喺中山公园嗰度。就叫奥苏利云巡嚟巡去，就教班小红书喺度督波，咪喺嗰度叫佢将嗰啲打卡聚焦晒嗰度，任佢打到够咯，系嘛？你又可以向大陆啊，系推广奥苏利云呢个新香港人，亦可以造就桌球嘅体育运动，亦都可以利用呢啲小红书呢个打卡嘅狂潮啊，系将佢拨入一个咧正确嘅导向，你唔系俾佢而家无政府主义系又打唔系又打，乱咁拍系咪啊？所以你死紧噶嘛，跟住落去你而家五一，你睇下，仲有 夜晚黑咧，而家咧喺嗰啲快餐店、麥當勞嗰處嗰個咧，伏喺度瞓覺，又打卡又上傳，然後咧就紛紛叫翻小紅書嗰啲窮遊友咧，係孭背囊落嚟，啊，全部咧係揾嗰啲夜晚可以伏住喺張台嗰度過夜啊嗰啲咧，係打卡同埋免費瞓覺點。喂，呢啲人數旅遊人數，你就算嚟50,000,000有咩用啫？冇用嘅，我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官员心知肚明，但佢哋而家 KPI 又要交数，一只系熊猫经济啊，庙街夜缤纷啊，啊讲咗当做咗啊，仲有啊，旧年咧咪有班中国香港啊呢班咧极度爱国一班骑呢大妈大婶喺度倡导话着汉服嘅，系嘛？五一节点解唔见有汉服呢啊！香港特區啊，呢班親中愛國嗰啲婦女團，係咪應該穿啲漢服行出街，然後同啲小紅書大家打打卡，然後引導啲大陸嗰啲小紅書嗰啲小紅妹啊，下次七一落嚟穿套漢服落嚟啦！呢啲又係吹水，又係爛尾，啊，係冇下文嘅。嗱，可見呢啲咁嘅泡沫而家咧係陷入一種咧混團同埋咧一個紛亂嘅狀態。呢啲系对你香港嘅 GDP 咧系冇好处，啊加埋佢落嚟而家做乜嘢啫？啊港产片吓、啊、叫你叫咗啦，阿施永青讲咗啦，啊你荷里活片引入，啊你喺香港咧系一个叫走私港，系嘛？而家咧又俾啊呢个啊夏宝龙嘅讲话五一五精神喝住，就系叫你咧香港要提倡呢个斗争精神，千祈唔好咧走私。所以而家咧有好多嘢咧，其实你睇下五一黄金周，有好多咧危机同埋隐忧，同埋有另一种嘅面貌咧就出现，就系、是、啲大陆小红书系又打卡，唔系又打卡，系又唱衰，唔系又唱衰，将佢哋自己人头涌涌啊！系落到嚟，令到香港公共服务咧无法负荷咧，就将佢成为列为香港嘅缺点。咁啊，香港好衰噶，系嘛？有香港嘅网民话：呢啲公共服务如果不足咧，香港人去投诉咧，佢就阔佬懒理。呢啲公共服务嘅官僚、行政官僚咧，一见到自己吓嗰个机构变咗小红书打卡喺大陆遭到控诉咧，阿爷以为系阿爷啊，落 order 做嘢咧。个个咧就打醒精神，即刻有效率咧，系第一个走去改善。但呢啲系一种殖民地心理嚟，知唔知啊？ 嗯， 即系好似以前咧黄口黄面嘅走去投诉你阔佬懒理，有一个鬼佬西人咧系闹一句，你即刻起身做，因为你嗰时系英国殖民地。而家又系啊，成个政府咧啊，好多呢啲高官咧系睇日日睇住大公民会教你拉边个唔拉边个，做边个唔做边个，国安法怼边间唔怼边间。而家你上就睇文汇报，下就睇小红书，咁你话中国香港特区你个变咗个咩地方咧？系咪啊，白生？ 系啊，冇错。近期小红书当然系啊一个热搜啦。咁啊，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 topic 嘅，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呢啲小红书网络社交平台最重要系流量，我哋俗称叫刷流量。咁啊，最近咧亦都讲紧，譬如话啊，啲本地人唔去嘅地方啊，啊点样叫啊避雷啊，佢哋叫避开嗰啲即系中伏嘅地方啦。另外有啲咧就喺度啊评论紧香港咧唔同区域里边咧啲有钱人分布嘅情况，有啲咧就系有钱区，有啲就系穷区。咁啊，当然呢啲咧。如果你住在那個區呢，你可能一笑置之，原來你無意中已經成為了富豪了。有些人呢，原來呢這個大西北地方，譬如在元朗一帶那些很多的即傳統的即那些叫做什麼原居民啊，又有土地又有祠堂錢分的，那些就變成窮人，那都很好笑的。啊，不過不要緊，小紅書歸根究底呢就唔係俾你香港人玩同埋睇嘅，你哋自己睇埋一份喺度咧，叽叽格格咧，其實我覺得有啲多餘，因為小紅書係俾中國大陸為主，依班咧，即係我哋叫做缺乏娛樂啦，亦都咧，佢哋有大量嘅依啲情緒啊、能量需要宣泄嘅一個族群， 啊， 粗略估計叫十幾億，依個小紅書嘅功能咧係有個好大嘅國家安全作用。因为其实你知道中国大陆呢那些年轻人啊，或者那些赚到少少钱的我们俗称韭菜呢，他们都要有他们的宣泄和他们的娱乐方向的嘛。小红书就是发挥一个这样的作用，将他们的精神、注意力、甚至躁动、情绪 消耗在整个小红书的世界里面。在里面呢内耗啊，我哋叫做、啊，嗰个叫内循环，内内循环，咁先至能够咧维持个社会安宁嘅。如果唔系，佢哋将个注意力去咗人自由、人权、民主啊、国际大事啊， 咁你就死啦， 啊，世诶呢个外贸啊， 千祈唔好啊， 关税啊，咁啊大大镬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官方乐见，亦都系佢哋愿特登咧系要即系咁样去疏导嗰、那个嗰、那个民意或者佢哋嘅精神啊。所以對於香港的情緒，可能是一時咧就講到香港咧啊購物天堂啊，好多秘境可以遊啊。聽日咧就話你十大中伏地方唔好去啊，跟住貧富又懸殊啊，又話逼死你啊，千祈唔好去啊。佢不斷咧喺度咧將佢哋嘅情緒咧由高又低，由高又低咧玩借佢哋，玩到佢哋咧啊筋疲力盡啊，翻去繼續翻工廠啊，做民工啊，賺2000蚊個月啊，或者係繼續咧做嗰啲咁嘅911啊。朝九翻工啊，晚十一放工啊，继续做佢哋嘅奴隶型经济啊。咁呢个世界咧，佢哋就会安全，个国家咧就啊就维稳啦。于是乎咧，呢个就系符合咗佢哋嘅啊。 呢个系一个社会学嘅分析，系好正确。就是、后边啲干部咬住支牙签咧喺度睇咧，就笑骑骑嘅，就利用小红书呢班咁嘅韭菜蚁民咧。嚟开放佢哋嘅情绪，好似咧叫三合水库水坝排洪咁样咧，就冲落嚟香港，借力打力，就借小红书，我捧你香港，将你捧到上天高又得，东方明珠，点样殖民地遗迹，点样香港点样文明，香港点解边度亮丽嘅风景，我捧到你上天又得，然后借住呢班人踩到你地底嚟，一文不值亦得。将你拉上扯下，是一种咧恶作剧的政治操作。我睇你啲香港人咧，系又上又落，好似玩嗰啲游乐场啊，嗰啲咁嘅咩跳楼机咁咧，咿哇鬼叫吓，有时高有时低，然后咧感受到里边嗰种焦虑同埋迷惑。我睇到，如果我系佢哋睇到都有快感啦，抵你屎啦吓！以前英国佬管啦吓，咁叹啦嗱，睇我哋贪污系咪不迟啊？睇我哋唔起啊！嗱，而家哦，好嘢啊！呢啲 系啊， 你要知道咧，嗰13亿人系一个好特殊嘅品种嚟嘅，佢哋嘅道德伦理逻辑同你出边啲完全唔同嘅。你都睇过啦，伦敦啊，嗰个英皇十字火车站。嗰、那个弹钢琴嗰、那个英国音乐家同啲大陆嗰啲战狼嗰只口角无端端点解会咁啫？系嘛？呢啲咪就叫打桌球打 snooker， 系借白波嚟到咧，系击散嗰堆红波，或者咧督啊督只白波，然后击嗰只黑波咧系落袋，然后攞到最高分咯。所以咧呢啲黄金周五一又好七又好，呢啲咁嘅好戏啊陆续有来。因为你香港人，我睇死你以前做过英国殖民地。而家嗰啲咪低级官员前线嗰啲个老散睇到着讲普通话口音嘅，你敢唔敢抄牌？你敢唔敢俾告票？系嘛？佢影你影咗你相，然后拍一段嘢摆上小红书，你惊唔惊？你点知你得罪嗰个大陆仔？佢后边嗰个后台系边个？系咪边个司令定系边度？ 所以 脚软啦， 好似陶生你话斋，唔好插嘴，即系等于香港01又或者香港其他传媒转载小红书嘅内容，根本就戆居兼本，根本错晒。 唔系，好聪明， 聪明啊！ 佢系呢只工具嚟噶嘛，系咪啊？ 咁又系， 系咪？外国嘅传媒佢系工具嚟噶嘛，佢唔系独立啊！嗱，好似你影嗰啲相系嘛？嗱，呢张相都影得好好啊！如果各位有个手提电话，你睇埋个 screen。就是一个貌似大陆的小红书的这个呢孖辫女指住个镜头，原来咩呢？话大陆游客去到尖沙咀便利店，就咧唔俾钱，就擅自走去斟咖啡，系咪？ 嗯， 咁咧就有香港嘅女生喺便利店睇到呢个大陆旅游客买张汽车，就唔俾钱买咖啡，自行咧就走去店内自助机准备倒咖啡，就店员发现之后制止。而大陸嘅客咧就解釋，我以為係免費，咁唔好要啦。啊嗱，咁咧嗱，呢啲咁嘅所謂嘅文化衝突，佢以為入到嚟唔使俾錢。啊，於是咧就揾隻手指擘大口咧，然後碌大對眼咧，喺度好似孖叉你咁嘅樣。嗱，呢個咁嘅影像咧，係會對香港特區造成一個震攝嘅力量啊！各 阶层同埋各行业系嘛？嗱，然后咧，嗱，你嘈，你敢唔敢同佢嘈啊？你嘈得两嘈，佢手头有小红书，你闹得佢两闹，三分钟之后，大江南北最少有5000万人认得你个衰样，系咪啊？ 嗯， 所以佢哋依家水银泻地去到日本咧，又走去发掘呢啲边度有啲树有得斩啊，边度咧吓低成本过夜啊 ，DVD 网吧啊，系嘛？啊！免費住宿啊，慳得就慳啊，將就一晚啊，係嘛？啊，新加坡24小時啊，啲邊度可以過夜啊？記住呢個地鐵站啊，嚇、啊、新加坡航空休息室嚇、啊，免費過夜，避坑不踩雷全攻略啊，怎樣躺平睡覺啊？休息室邊揀邊個啊？全日空鑽石卡啊，有啲咩隱藏福利啊？張儀機場休息室免費避雷攻略啊！嗱，呢啲佢小红书系赢晒嘅，唔系净系招呼你中国香港特区一处地方，所以你有咩招呼唔到，有咩怠慢咧，即刻提升到香港人欺凌内地同胞，睇唔起13亿人呢个民族主义斗争嘅高度。当然唔系个个都系咁，系里边只要有20%系咁，你就脚软，通常会系咁 ，OK。因为而家好似你头先讲，佢哋上边咧一只叫内卷、内耗，同埋咧小红书，再加埋社交媒体系内残啊！佢哋自己怼自己都系咁噶，系嘛？好似嗰阵时一个泰国 K K 员啊，咪有个大陆嗰个明星叫黄咩黄星定系咩？ 系 俾啲 K K 员夹咗去嘅，系嘛？几乎都可以再攞嚟汤嚟攞肾嘅，你估大陆啲人同情咩？系嘛，个个都话你有咁耐风流，有咁耐之惰啦，吓、啊、嗱，知名人物啦，抵你死啦，走去泰国唔知路啦，系嘛？咁跟住嘈两嘈啊 ，K K 如咪嗱嗱声放人咯？点解啊？唔系因为佢太人道，系因为佢只得罪唔起小红书同埋大陆社交媒体啊。於是嗰個黃星咧，三兩日啊就重獲自由啊！嗱、 嗯， 呢啲咧你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又好，同埋嗰啲消費嗰啲飲食業啲老闆咧，一定要擘大對眼啊，認清你自己嘅位置啊，係咪啊？ 係咁啊，裏邊好複雜嘅，譬如近期有一單啦，就話一個中國大陸嘅遊客就嚟到香港，佢發現咧係三腳插蘇，咁跟住就話誒乜咁落後啊，我哋啲兩腳點點點。结果咧就后来咧就俾好多人咧就即系笑佢啦，亦都有人咧就话俾佢知，其实香港个三脚酥咧先系安全嘅。嗱，呢啲其实正反两面咧都有好多嘅留言啦。嗱，呢个就系中伏啦，大家又系咧令到佢流量大升。有啲时候呢啲咁嘅内容咧系假嘅，可以话俾大家知。 我明喎，你点可以话假啊？系嘛？喂，咁人哋你而家个事实，你系大陆嘅，你系香港嗰只插酥啊？嗰只插头系用翻殖民地英国嗰只制式啊嘛， 系 咁样啱唔啱啊？ 咁当然啱啦。 而家夏宝龙都叫你啦，要同祖国啊，坚定啊，系站在同一战线咁啊，斗争啊嘛。你睇到你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玛丽医院已经啊系对民族情绪一个侮辱啦。我揸住个插头啦，咦？点解你系用三脚嘅？我哋大陆系用两脚噶，点解唔啱嘅咧？谂一谂，哦，原来你哋呢啲又系乱植啊嘛，系咪啊？嗱，咁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系咪应该带头喺香港民康处管辖所有嗰啲体育馆啊，或者咧啊政府啊嗰啲大楼啊啊国际机场啊，你系咪应该换插数先？或者侧边换一个插头，即系换一个 socket 啊，系嘛？系嘛？你多摆多一个，又迁就下大陆同胞。当佢哋揸住大陆嘅插头里面，系叫有窿插，你而家搞到佢冇窿插，好大罪噶。因为咧，佢揸住个插头落嚟插电啊，充唔到电咧系好愤怒噶，系可以杀人噶，系咪啊？系嘛？你而家西方国家啲左交都系啦，都要为少数族裔啊整多个第三厕所啦，系咪啊？残厕啊，男女合厕啊，变性厕啊，一个一条走廊啊，都开多几眼花缭乱。点解你中国香港特区 唔系我嘅态度系话，无需要同佢哋呢啲咁嘅讨论，因为等于换句话讲，有个人落到嚟话，点解香港嗰啲系坐厕嘅，点解唔系踎厕嘅？咁你会唔会同佢争论咧？你唔会同佢争论噶嘛？系咪先？ 系啊，同埋点解啊？香港啊，吓嗰啲厕所你一定要啊，系要我哋去完冲水咧？ 系咪歧视咧？系嘛？点解你哋请嗰啲阿婶唔可以同我哋冲？都可以样样有得投诉，样样有得唱衰。所以你有个手提电话，我都话罪魁祸首就系 Steve Jobs， 罪魁祸首就系美国嘅苹果 Apple， 系嘛？跟住就系咧，香港人有啲咧就自己咧吓唔知死。系咪最近呢个九记牛腩事件？系咪有一个疑似系香港嘅食客，佢咧想走又又学嗰啲小红书，就走去拍，系点知咧酿成一个不愉快嘅事件啦。好多人都知道九记里面嘅嗰个职员就话见到佢好似用个手提电话评论佢个食物嘅质素，然后放上网，梗系唔中意就制止，于是就产生口角。你香港人拍翻自己香港食肆系一件事。但是你拍了出来很快这段片是上了抖音你知不知道然后呢是有大陆人呢是用简体字在那里逐个镜头评述。然后呢就话俾啲小红书听去大陆人听嗱而家呢间铺头就咁咁咁你入去如果揸住 OK 喺度乱咁影呢是可以咁咁咁是吧嗱呢、这个抖音呢嘅存在就成功呢是挑拨到大陆小红书的消费者对于香港某一间半间食肆的仇恨或者不满又或者呢啊的幸灾乐祸的羞辱我不知道是吧 嗯。 所以一些香港人有时你入去食肆你现在要看个大环境是吧要照顾返呢现在香港飲食业经营艰难你拍来做乜嘢啊拍咗之后喺香港博流量博唔到㗎香港得700万人。你段片一定俾啲大陆人摆上抖音嗰度我同你流量啊同你流足10亿8亿。咁嗰陣时就含包散㗎啦。呢、这个叫双输呀知唔知呀 嗱呢單嘢呢我都有睇陶生。如果大家睇咗影片之后呢我就咁睇。即係九记牛腩呢都唔係香港人去嘅地方嚟㗎你自己要去。 又打卡。 你自己攞嚟啦呢啲嘢我就冇辦法制止嘅。不过纯粹就事论事内容嚟讲呢嗰、那个当事人即係个男演员香港嗰个啊就唔啱嘅。因为呢即使对方态度唔好但因为的而且确呢你冇问准人哋先至可以喺店里面呢就拍摄。嗱呢个系简单嘅礼貌。啊、如果你去到日本亦都一样你唔好话拍影片啦影片已经系 一定 唔得啦。 拍电嘅俾人闹你话你偷电啦。 你就算影食物啦你都要预先问准一下个厨师、啊、或者个寿司师傅可唔可以影你先至影自己碟上面嘅食物。呢个基本礼貌。咁但係呢位男演员喺个短片里面呢就理直气壮就话哎我点解唔可以我自己食嘢影自己。嗱，呢一點咧，咁我覺得有啲誤導嘅，同埋令到好多中國大陸嘅旅客以為真係可以喺香港嘅食肆可以任影。咁當然喺茶餐廳啊裏面咁你哇人頭湧湧，你影咗個店員都唔理你啦。咁但係如果呢啲咁嘅名店啊，你去到你一定要問準嘅。如果唔係咧，就引起衝突，咁、啊、俾人趕，咁啊自己攞嚟咯。 結果呢段片咪俾人利用咯，嚇、 啊。係啊， 呢咪就係咯。所以我唱衰香港嚇。啊喂，点止罗奇啊？点止海外嗰啲人啊？啊，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反驳对你咪，首先你要快喺小红书啊，整一个叫反驳办公室啦，系嘛？要特区政府拨款啦，逐条逐条反驳啦，系嘛？系咁惨噶啦，呢、這个世界好现实噶，墙倒就众人推，吓、啊、大陆自己都睇你唔起。啊嗱，啲小红书咪有一段啦，咪话点解落到嚟冇人啊？样样嘢买到都系中国制造嘅，嗱，原来佢哋自己最鄙视中国制造。啊嗱，呢啲我唔知佢系啲咁样话落到嚟香港买亲嘅都系中国货，佢系踩香港一定系踩佢自己嘅国家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啊，所以咧好得意噶，中国人嘅嘢系嘛？啊，非常之噶奇趣录啊，嗰阵时啊。40年前啊，无线电视啊，卢远做主持嗰个啊， 系啊， 都做唔到咁精彩。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请订阅，多谢。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